庆祝太阳节松花美术展13号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拉开了帷幕。为了更有意地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，我国的老画家集体推出了朝鲜画、油画、水彩画等60多幅美术作品。